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，而家我哋有到第二节嘅时间咯。 冇错啦，今日喺南风窗嘅5月24号星期六嘅我哋嘅第九集，今日咧系人才仔仔嘅，有爆石啦，有我啦，咁仲有咧 Wilson 啦，啊小飞侠同埋远道而嚟嘅台长梁锦祥先生。咁啊，阿梁锦祥啊，咁我想请问你啦，头先我哋咧就讲到说你嘅问题，当然香港咁严重啦，不过其实我哋每一个人，我谂在座所有都感觉到咧。來自中國的人或者是移民的遊客越來越多，不如我想請小飛俠來講一下，你有什 麼 來自中國來的移民越來越多，你覺不覺？ 我非常之覺，因為首先呢我是住在南區的，南區 Hurstville 就是一個很多中國人住的地方，其實我住在旁邊的，我住在旁邊的，我不是住正那個區，我因為來了二十多年，其實我過去這二十多年都是住在那大的了，都是附近的了。咁我係睇住 Hurstville 由得一間租大鋪，跟住開咗一間酒樓，到而家係成條行街。最近我數過係一條街係有14間雜貨鋪。咁但係咧 OK 嘅喎，唔係14間金鋪。嗱香港啲人就成日 complain 啦，香港而家啲商店單一化，好多金鋪，好多即係賣嗰啲藥房，因為啲人唔需要買咁多嚿。咁但係 Hurstville 就唔同啊嘛，你多雜貨鋪對我嚟講係好嘅，因為我就係嗰個受惠者啦。當競爭就會平。咁點解可以咁多雜貨鋪？就因為嗰、那個中國人嗰、那個喺聚集喺嗰個地區越嚟越多。咁而最明顯嘅咧就係、是、越嚟越多係來自大陸嘅人。因為以前咧，我記得我去 Hurstville 買嘢啊、食嘢啊、茶餐廳咧，側邊周圍全部都係講廣東話。而家好明顯係講國語嘅人係多過講廣東話。咁我係睇到個轉變咯，即係我唔講其他生活上，大家個都有啲衝突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生活習慣嘅衝突嗰啲轉變我不講，我唔講啦。 好似喺呢度咁嚴重係咪？ 其實嗱，我自己親身見過幾次咧，係而家一般都啲人都會認定，我一定係大陸人做啦。第一咧就係我見過真係有一次有個細路仔咧，係喺一個街鋪嘅門口對住佢小便。呢度係基本上嘅嘢唔會見到嘅，同埋呢度習慣啊！你屋企嘅教育咧係，你叫佢喺條街就咁小便係少唔出嘅，其實係咪？你冇咁嘅習慣，你唔得噶嘛。但我係見過一次，咁同埋你亦都會好明顯見得到咧、就是，就係呢度澳洲就係話，除咗每一個禮拜都會收一次垃圾之外咧，一年都會有一至兩次係收垃圾噶嘛。就係話你屋企有啲好大件，平時抌唔到落垃圾桶嘅垃圾咧。你就可以在指定的禮拜就抌出街，到時Council 就會有車嚟收噶啦。咁近呢一兩年係好明顯喺Hurstville 附近係多咗好多人喺唔係收大垃圾嘅時間、 okay. 就咁抌啲垃圾出街， 亂抌垃圾。 係啦，就係亂咁抌垃圾。咁你明顯係多咗好多，即係無可否認嘅。咁你好自然就會聯想到，嗱近呢五年多咗好多嚟自中國嘅人。而近呢五年咧，嗰、那個社區一般嘅環境，亦都係因為多咗咁多人之外，而係影響得好多好壞嗰方面嘅影響都多咗好多咯。 係，其實會唔會係咁樣嘅情況係越嚟越，即係你基本上係啲外國人係唔會自己，唔係外國人，佢哋叫本地人啦，因為喺澳洲嘛，本地人自己本身入到去都唔想喺呢個地方咧。會不會有咁嘅情況？ 會有，譬如我啲朋友都會話：，我盡量都唔去 Hurstville 啦，俾 Hurstville 咁先算啦。以 Hurstville 為例子，我去咧都只不過係，譬如我買嘢買完就即刻走噶啦。即係以前唔會噶嘛，以前可能我會食下嘢，食兩個鐘，買下嘢，咁可能你會即係 spend 一啲時間，你覺得嗰個就好似一個細嘅唐街，就係嗰一頭。所有中國人喜歡聚集嘅一個社區嚟嘅，而家就唔係啦，冇必要都冇咁多啦。 點解我咁嘅問題呢？就是、因為我自己有啲外國人朋友啦，當我哋去，譬如話去食嘢嘅時候咧，佢自己翻嚟我唔去嗰幾個 suburb 㗎，因為咧嗰幾個 suburb 都成日都係嗰啲嘢嘅啫，即係中式嘅嘢咁樣咧，咁所以佢即係。有時即係我發覺真係佢哋會反感，因為實在太 overwhelming 啦。即係你去到邊度，你見嘅係中文字，你可能你聽嘅國語，咁對佢哋完全又唔明嘅時候，係對佢嚟講係唔好咯。 其實係唔舒服㗎，即係你調翻轉諗啦。如果有一個地方係本來叫 local 嘅本地嘅地方，係完全冇你識嘅文字，冇你識嘅東西，本來係你嘅文化或者有啲傳統嘅超級市場喺度，咁你發覺嗰度完全都唔同曬樣。仲有一定要講清楚嘅就係特別污糟。特別唔能夠泊車又特別衰嘅，即係話嗱，阿台長你要知道，我哋呢度人人都要有車噶啦，冇車你真係好難生存。咁你一般去某啲嘅超級市場或者某啲嘅社區啊， 泊車是 OK 的，澳洲人呢就是我話都幾友善啦，泊車唔揸車唔會話佢特別有禮貌，但係一定唔係特別冇禮貌。 嗯、 但係你去到啲唐人街先，你有 Hurstville 啊，或者某啲嘅區咧，你就特別緊張，個人都特別粗暴啲嘅，因為咧爭車位啊咩乜都做得出嗱。作為我哋女士揸車應該係比禮讓，唔係一定好禮讓少少啦。但係你完全冇呢種感覺，咁變咗你就係覺得去呢幾個區咧，我就要特別小心，特別要狂野，特別要擠逼。咁嗱，老實講，我就好中意。 喂，有啲位其實係我唔想俾人覺得我都係咁樣樣，即係其實我奉公守法或者係我自己係做我自己作為公民嘅本分，但係俾人哋覺得即係係，誒，喂，你喺依個地方喺依個時間喺依個地方出席，即係你係個依班人啦咁樣，即係你都係會係咁樣，即係咁樣係我自己係唔想要被套落去依樣嘢度。 咁啊，台長，你聽完我哋頭先講，你有咩感覺或者你有咩？ 同香港似唔似啊？ 唔止似，我哋比你多，我哋比你嚴重啊，即係百倍啊！頭先你講到話你仲有得揀啊嘛。你去唔好嘅地方，我哋冇得揀啊嘛！我哋作開口撞口撞面都係啊嘛！咁頭先你講啲問題，我諗有啲你哋都未經歷過嘅。即係舉個例啦，譬如話早得二十年前，我哋香港好少比較少乞衣。你而家撞口撞面喺街度，你撞咗斷手斷腳。 其實啊，台長啊，我哋細個咧係有好多乞衣，即係我哋細個嗰時候咧就香港都係窮嘅，咁變咗你會知道有乞衣，有啲仲鬼咁慘嗰啲，即係諗起都好驚嘅。咁但係咧就唔係話遍地有，到我哋成長到咗中學，我自己後來再繼續讀書咧，你可以話真係冇乞衣嘅。 開始冇啊，開始因為 跟住嗰時翻深圳啊，哇！啲乞衣多到咧，你係毛管動嘅，有啲仲會捉住你，你都俾錢。咁於是我就好怕。咁但係好似你而家咁講，我知啊，喺香港又有啲重要嘅話突突嘅。 係啊， 所以我真係可能 你唔係有啲我唔想喺度講啦，即係因為點解咧？你去到嗰啲，我直情咧，即係翻到嚟我好唔開心。嗱，嗰次我就喺樂園見。咁係點唔開心法？我熄咗麥同你講，但係 冇啦，你喺個麥度講啦。 我講，咁我講啦，大家唔好介意啦。嗱，因為即係都食飯啦，但係嗰次係點咧？就喺路翻嚟嘅時候，我見到有個細路仔，即係七八歲嘅。佢抱住一個死咗嘅細路仔，係吐唇嘅，即係直情有陣臭味喺度嘅。咁但係嗰個細路仔冇異樣無奇事，咁即係好開心。其實佢乞錢啊嘛。咁我見到就算即係喺鋪對面嗰啲售貨員都唔中意嘅。咁嗰陣時有一個特色係咩咧？你喺深圳，如果你入到去嗰個檢即係過巴度咧，嗰度好重有乞衣啊。嗱呢件事係證明係啲咩咧？就係、是。我好大膽去推測，實際上連啲公安都係收緊錢，即係有組織嘅。咁而家譬如你香港嘅 case， 咁頭先除咗我哋講嗰啲黑衣之外，仲有啲教和尚啦。咁我就好坦白同你講，我見一次就鬧一次，我就知道即係一定係假嘅。尤其是如果佢攞咗立法牌出嚟 ，fake monk，don't give fake money。咁但係咧，奈何已經太多啦，多咗一個現象就係嗰啲嘢你開始慢慢要習慣，否則咧你就會好激動。咁頭先你講嗰啲咧，今時今日咧，你哋去嘈咧，其實我就好贊成。甚至我覺得咧，你哋應該開始咧，動員一啲正式嘅渠道咧，去反映呢樣嘢。點解會咁樣咧？就係因為你如果你慢慢好似我哋咁習慣呢啲嘢咧，嗰啲嘢係會越嚟越嚴重嘅。你今日冇呢頭先我哋講嗰啲黑衣，嗱我話俾你聽，到若干年之後，如果大家都唔咩咧，即係唔去批評啲嘢咧。可能呢度都有嘅，只不過冇咁多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嗰個地理環境嘅關係。但係嗰個係一個，只不過例子。個意思就係話咩咧？呢啲嘢如果你到咗一日，你感覺遲鈍，你開始麻木咧，佢只會越嚟越嚴重。因為咧最初咧，我諗你哋咧同我諗法就係話咧，澳洲咁大咁多即係原有嘅居民，我哋可以同化佢。但不過原來唔係，點解唔係咧？就因為咧中華民共和國嘅移民咧，佢哋可以有一個特色嘅。佢覺得咧，因為佢哋有錢，所以唔係個世界係改變佢哋，佢改變咗新加坡，係個世界遷就佢哋。 唔係，台長講得啱㗎。我自己識好多中國人嘅朋友，外國人朋友都多啊，即係不分種族我都識啊。中國人咧有個好大嘅特點咧，無論係老中青，無論係文化多少咧，佢哋有個好大嘅特色咧，就係佢唔融入呢個西方文化。佢就算個人坐喺度 ，even 佢啲細路坐喺度，甚至係 well educated 嘅，即係讀好多書嘅咧。佢唔融入喎，佢甚至佢嘅教育方法都係嗱，我識有一個咧喺大學教書嘅一個女士啦嚇，即係都係完全係佢係喺一個好叻嘅女士。我一聽佢英文，我以為佢係新加坡嚟，後來先知佢係中國嚟嘅。咁即係 樣樣都好叻啦，反應非常之快，讀書非常之叻。咁佢有一次居然講話咧，佢話：點解澳洲咁畸形嘅？要人哋養動物咧，要係負責任嘅，點解唔可以到抌咗啲動物咧？咁當時我識佢，我話好明顯啦，我哋要負責任，因為呢個係一個生命。佢話呢個係一個係生命啫，佢話但係有咩咁 valuable 啊？點解會值得我哋咁啊？佢話我唔中意養，咪劈佢落街咯，有乜咁大不了啊？你居然要我啲細路要負責任地養？我話你會唔會將你啲細路抌落街？佢話梗係唔會啦，因為係仔女啊嘛。寵物你唔可以同仔女嚟到比較，但係你唔好學似啲西方人咁將寵物同埋仔女相提並論。我話請你留意佢哋嘅最大特點就係兩個都係一個生命嚟嘅，生命好可貴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完全唔認同，佢仲話呢啲完全係垃圾。佢話呢啲就係你啲所謂西方人嘅觀點。我話我唔係西方人，唔係東方人。我話我哋喺澳洲最大亦都值得我哋最自豪嘅就係我哋尊重生命，愛護生命。所以啊，台長咧，如果你去翻我哋普通嗰啲 suburb 咧，你會覺得有啲標誌好得意嘅。有啲標誌係有鴨仔，即係話鴨仔會過馬路，請你停定架車。因為呢一個唔係因為生命唔係話有咩特別嘅尊貴或者特別嘅戰士，生命係好可貴。咁所以頭先我講嘅就係佢唔係一個啊，佢唔係一個獨立啊。佢哋係覺得，喂，你唔好搞嗰啲嘢啦！世界上邊係有人比我更加重要，或者比我啲仔女更重要？其他嘢一切不在佢嘅眼中。所以你話咩民主啊、自由啊、價值，好多人係深受教育咧，佢係會令我好失望。同埋我話，咁你點教你嘅下一代啊？即係我佢嘅家庭教育當然同我哋有好大嘅問題。 我諗即係令我諗翻起小月月嗰件事件啦，即係同澳洲一個好大嘅分野就係咧，你有時如果台長你遲啲會同我哋去坎培拉嘅個首都嘅時候咧，有時行啲高速公路嘅時候，你會見到一啲嘅牌咧就即係動物啦。第二嘅時候咧，當你見到啲死袋鼠喺個路上面，啲人有時真係會落車執走佢，放翻即係放好佢，唔好再俾佢喺個地下度喺嘢，係咁俾人錢嘅。即係我諗喺呢啲嘅唔同嘅價值上面係有好大分別咯。 所以台長講得好啱嘅咧，就係你唔單止唔可以同化佢，我自己就反而有種感覺，驚佢污染呢個世界。而家呢一種感覺，我成日話嘅，好似一啲污水咁樣去周圍去潑。譬如我哋嗰啲社區嗱，實質上真係污糟啲嘅，咁已經係。咁我哋如果一般人一係就去，如果又盡量唔好去啦。其實好多西方人士咧已經係覺得嗰啲居金就唔係我哋要入嘅，咁人哋唔係歧視你，而係你即係冇 well， 即係冇好好咁管理呢一個嘅地區。咁其實阿石仔你咁樣啦，喂佢我同佢一樣樣嘅啫喎，人哋以為我哋係同一個品種喎，咁唔抵啊嘛。咁阿 Peter 咧，阿小飛俠咧， 其實我聽你頭先所講咧，即係我都係好有感。受咧就係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始終即係嚟咗好多大陸嚟嘅移民咧，係令到個社區係差咗嘅。呢個但係即係唔係話我係咪歧視，而係我根據一個客觀嘅事實，我嘅經驗，我聽翻嚟睇到嘅嘢，而係有咁嘅判斷咯。咁我而家我嘅做法就係咩咧？首先我做我自己嘅。 啱冇錯。誒，我覺得咧，小飛俠有個好特大陸都大嘅特點咧，香港人一變稀土嘅以前。 你講呢度咧？ 我覺得呢個係。唔會拍車咁粗魯，唔會咁自私，因為覺得我想同你唔同，我要好似同你唔同，同埋咧好堅持講廣東話。嗱，其實我識講廣東，但係我盡量唔講，因為而家咧越嚟越多嗰啲賣點心啊，以前係多數香港人嚟嘅，而家佢其實唔識啲點心係乜㗎，嚇。不過佢因為呢個唔係佢嘅文化，但係佢講國語咧，咁我以前要講國語，後來我而家唔好喎，我要堅持我自己第二。不如你學廣東話啦，呢個係優質文化咁，所以而家咧，我係會 係啊，我會嘅，我會就係首先我就做好自己啦，同埋我好多時候我都會即係希望俾人知道我係香港嚟，即係我想俾即係一個標籤啊，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牌子嚟噶嘛， 名牌 係我一個名牌嚟，其實我諗我嘅性格都係咁嘅，即係譬如我揸住架車，我有時我揸車係屬於揸得好慢嘅人，亦都係好禮讓嘅，咁有時我讓咗人，我心諗其實。我讓唔讓佢？我可能呢一世都唔會再遇翻隔離嗰個人嘅，佢亦都唔知道我係邊個。可能佢就算好感激我讓咗佢咧，佢都唔知道我邊個噶啦。但係有時候我覺得我揸住呢架車，我揸住呢個牌子，我真係咁諗過。無論我架車係咩牌子都好，我係代表咗呢個牌子嘅用家。我要俾人知道就係話，當你下次喺街見到呢個牌子嘅用家，呢啲人係有教養嘅人。揸住呢個車嘅司機咧係好有禮貌。咁換翻切身啲啦，我唔係揸住個車啦，我係就咁喺條街度行，我亦都希望俾人睇到就係咁咯。所以有時譬如話有樣嘢啦，譬如話我哋而家有時去商場嗰啲 food court 食嘢啊，嗱我記得二十幾年前嚟咧， 啲人去一間食店買完嘢，就走去揾個位食，食完就一定 剩翻啲嘢 拎翻去抌翻，即係抌曬啲嘢放翻個盤落個垃圾桶上高。但我發覺近呢十年八年咧，係少咗好多人咁做。 嗯， 食完就撇喺度，未必一定中國人嘅嚇。 嗯， 食完就撇喺度咪走咯。咁當然亦都會有好多人清潔，即刻幫你濕走。但我係好堅持，我繼續要做翻呢樣嘢，因為我覺得你唔做就越嚟越少人做，加上我係一個即係名牌嚟噶嘛，我係一個即係黃皮膚嘅人，我更加要做，我仲要大模大樣喺啲即係中西民族嘅人中間穿插咁樣去做。 我覺得係啊，即係凡係優質嘅嘢咧，唔好怕堅持咯。我自己翻香港都做嘅，真係㗎。 但係香港都會做㗎， 我都會做，我知道好畸形㗎，但係我覺得呢個根本就係我哋慣做嘅嘢，唔係話做戲啊嘛。咁我喺呢度又係咁做，去到嗰度又咁做，你唔做唔關我事啊。但係我做我份，我自己嗰份。我尤其是要教我啲細路一段。 係係，呢個我都同意。同埋因為我而家即係細路仔都越做仲細啦，十歲八歲，咁變咗好多時。我出到街就一定係諗住我啲細路仔，咁其實我就只不過係 at least 做翻我個榜樣啫嘛，咁咪即係喺佢面前就係正常要咁做噶啦，你乜都要咁做噶啦，記住做啊你。 但係喺香港就有個問題啦，即係尤其是即係已經可能即係我冇咗嗰種感覺，或者覺得個需要我要去改變，或者我要去同其他人唔同，即係有時即係我記得我上一次翻香港我。即係啱啱帶住細路哥，我孭住佢，即係你見到啊，男人孭住個 B B 咁樣，咁架車咁係真係完全冇人俾反應我喎。 而家冇啦。 我係喺個細路哥前面話：哎呀，好痛啊！如果有人讓座俾我就好啦，都唔讓。 嗱，咁啊唔好淨係鬧最近，我二十幾年前大肚嘅時候，一樣有男人擁開我搞嘅搶的士，好在我也不是省人，你但我一樣搶，唔係，不過真係唔夠搶，即係你會發覺香港人咧，以前我真係只能講我以前啦嚇，即係我嚟咗移咗民二十年咧，本來你都覺得係好 good 嘅，但係而家咧反而有種自覺性係我要同你唔同，你都尤其是嚟到外國更加係啦，因為西方人真係一般嚟講比較有禮貌啊，咁我亦都想同大陸嘅人。有分別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係，譬如你頭先講咧，咩推翻即係買完購完物咧，嗰個車 trolley 好多人就咁擺埋，我而家唔係，一定擺翻喺個 trolley bay， 因為我想知道，因為我好驚人哋覺得呢種黃皮膚嘅人就係冇禮貌，我想話俾人聽，可能你見到十個有八個都係，我唔係其中之一，我要話俾你聽，我要推翻曬，我要守任何規矩，咁我覺得係慢慢傳開去咯啲嘢，唔得都冇辦法，我盡量 做得幾多得幾多咯，即係有時即係做得幾多。 唔係你假如咁睇嘅，譬如舉個例啦，日本人啦，咁日本人唔會話因為你其他人唔識佢日本人。咁多人，你見到一般嚟講出邊好好有禮貌，係啊，你唔好理佢，即係嗰個大戰二戰前嗰個情況。但係咧，佢哋係有一個好自覺嘅，就係我出得嚟，其實唔係我自己，我代表咗一個國家，我代表咗種文化，我唔可以影出去啊。咁只要大家有呢種自覺性咧，其實就無論你個起點喺邊度啦，其實你最終都會即係成為一個有文有一個文明啊。